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还是喜欢风的，虽然会把我们的发型吹得有些凌乱，把我们的脚步吹得有一些踌躇，但是总会带给我们一些美好的呼吸体验。早上好，我的朋友，欢迎你依旧记得在老时间来赴我们的约会。这里是刘慧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的早六点为你清新调制的歌飞扬，让我们一同民歌走天下。暖场歌，我们要跟随阿吉泰组合去到广袤的天地间，在歌声里来聆听这美妙的自然交响曲。

草原母亲河，刚才我们来讲述的这位歌者叫齐峰，这些年来他也是一直用心带来很多草原的原创歌曲，引领一种既时尚又根植草原的音乐风潮。好了，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继续邀请各位停留在初冬的草原，听听这里的儿女对美的感受。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歌手萨日朗，柔美中又不失洒脱地为你讲述过去的这一季里草长莺飞的草原，听听这首《花的海洋》。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有一座城市叫奎屯，刚才歌手胡江伟为你来在歌声里讲述了这座新兴的工商业城市的风采。奎屯的风多么温柔。新疆这个美丽的地方，我们听过很多的专属名词，比如说天山南北，比如歌舞之乡、瓜果之乡等等。上半场的最后我们就停留在这里，有请歌手黄灿为你展开这对云的翅膀。歌飞扬，刘辉邀请你稍后继续与我民歌走天下，待会儿见。 天上云呀在飞翔，心上人啊你在何方，

Beijing Music Radio。 歌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我很喜欢这版翻唱，很有自己的想法。来自声音乐团的两位小伙伴，刚才为我们演绎了富有湖北地域音乐特色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民歌走天下，我是刘慧。这一站，我们邀请各位跳转到云南，和我们的歌声领路人扎西顿珠来领略东方小夜曲《小荷塘水》的音乐魅力。 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妹在家 歌飞扬名歌走天下，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这一站我们要去云南，这是全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当地除了美丽的风景，最著名的就是云南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相信很多朋友去过云南不少的地方，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全国有56个民族，但云南就有25个。在这25个少数民族当中，白族、哈尼族、傣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等15个民族为云南省所独有，所以要想感受他们的民族风情，就真的只有到了当地才能体验。接下来我为你挑选了这首创作新民歌，来自马小梦和金志文翻唱的《彩云之南》。 彩云之南，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真最美的音乐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感谢阿美带来台湾山地风情的一首《山地小姑娘》，以及之后谭维维带来的一首纯藏语的《雪域高原的藏歌》《海市蜃楼》。歌声里你会觉得其实是用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但是都给我们带来了那种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对不对？好了，希望你多多的去和自然亲密接触，放松身心，愉悦当下。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停留在西藏，来分享雪莲三姐妹的格桑花。感谢收听，我是刘慧，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愿影留声，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格桑花呀，开满了雪山，鸭绿江水流向何方，惹人醉，我的等候没有停。雪山，鸭绿江水流向河。